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101集。好不容易卫离吃了几颗果子，他就不要吃了。橙子蹙着眉严厉地说， 吃这么一点怎么能行呢？多吃些伤才好得快呀。 吃不下了。李委屈兮兮地看着橙子，橙子顿时丢盔弃甲。 好好好，那等会儿再吃吧。唉，这些青色的果子是很难以下咽了，总是让伤员吃果子，营养也太低了。可是谷中除了果子，还有什么可吃的呢？ 就在橙子发呆的当空，李软绵绵的靠近他怀里，身子贴实的贴在橙子身上。橙子侧脸看着倚在自己肩窝的脸，长睫合着，看样子是困了。哎，还是让他先睡一会儿吧。过了十几分钟，离的呼吸匀长而安稳了。橙子试探地动了一下，他没有反应，看样子是睡熟了。他小心翼翼地将离扶回石上靠着，让离继续睡，自己打算再出去找一些有营养的东西给他吃。临走时看到离甜睡的样子，心中一动，扶脸在他眉间轻轻印了一个吻，然后就得意地窃笑着爬走。出了洞口，四下张望，面露难色。这个谷中虽然植被茂盛，却奇怪的没有野兔山鸡一类的野物，这可怎么好呢？扑啦啦一声，水中跃出碧绿的碧水兽，嘴里叼着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鱼。对呀，鱼。橙子冲着碧水兽飞奔过去，碧水兽见他突然猛冲过来，立刻意识到这个女人要抢他的鱼，猛地跳开，让橙子扑了个空，一溜烟的跑出老远了。橙子爬了起来，看着警惕地站在远处蹦跶的碧水兽，觉得应该要改变策略，挤出一个大大的微笑，甜兮兮地叫道， 小 BB 啊，小 BB 最乖了。 碧水兽一阵恶寒颤抖，跳得更远了。橙子小心翼翼地上前几步， 小 BB 啊，你是最棒的捕鱼能手了，把你的鱼啊送给我吧，你再去抓一条好了。 碧水兽一阵猛摇头，嘴里的鱼尾巴甩得啪啪响。给他？不吃扔了，也不给他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没理由，就是喜欢整他。谁让这个女人天生一副欠扁的气质啊？软的不行，来硬的。橙子眉毛一竖，气势汹汹。 反了你了。绿毛小狗，把鱼交出来，否则的话。 话音未落，但见绿毛小狗后腿一绷，脖子一扬，呼的一下暴涨成凶猛高大的巨兽，还是叼着那条鱼，喉咙里发出威胁的低吼，鼻孔吞云吐雾，比橙子凶狠一万倍地盯着他。橙子腿一软，跪在地上，很好，算他狠。调转屁股慢慢爬走，爬了几寸，回头冲着碧水兽恼道， 小气鬼，不敢，我自己抓，我也会游泳。 碧水兽鼻孔里喷出冷气一股，缩回小狗模样，一边得意洋洋享受他的鱼，一边饶有兴致的看着橙子如何抓鱼。但见这个女人一个飞跃，扑通跳入水中，激起了巨大水花。很好，鱼都被这个天降巨物吓得钻到石缝里面不敢出来了吧。潭中水色清亮，能见度很高，之前橙子也见过大鱼游来游去的，为什么他打算抓鱼的时候一条也不见了呢？找寻了半天无果之后，他坐在潭底一筹莫展，忽见一个影子悠悠地游过，又一个影子悠悠游过，哎呀，鱼来了。他悄悄起身 慢慢的逼近。鱼是何等精灵的动物，对他这个庞然大物怎么会视而不见呢？嗖的一下就逃。这个女人划了四只爪子，追呀追呀，总是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，直到累得精疲力尽，半浮在水中做尸体状，却见那条大鱼又游回来了，得意的在他脑袋上方吐泡泡。 我知道了，你在耍我。 橙子有气无力地冒出一句，沮丧地爬回岸上。碧水兽毫不意外地看到橙子空手而归，美美地舔了一下啃剩下的骨头，挑衅地看着他。橙子无力地挥了一下手， 小碧碧，梨子要饿死了，你连口鱼都舍不得分给他，你家主子日后要是知道了。 碧水兽突然暴跳而起，嘴角呲出尖牙，冲着橙子扑了过来。自己不该逞一时之口舌之快，这下惹毛了他，要吃了自己啊。橙子抱头闭眼大叫， 我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 扑通，碧水兽飞越过他头顶，直接跳进了潭中。什么情况啊？还未等橙子反应过来，哗啦一声水响，碧水兽回来了，嘴里叼着一条足有十几斤重的大鱼，脑袋一甩就冲他丢了过来。一声痛叫，他被这条大鱼砸翻在地，鱼尾巴还顺便响亮地甩了橙子十几个耳光。原来碧水兽是下水抓鱼给他了。哎呀，还是搬出他家主子的威风好使啊，早知道早就用这一招了，这个欺软怕硬的家伙。好不容易将这条狂蹦的鱼给按住，橙子认出他来了。 哎呀，是你啊，你这条无良大鱼，让你耍我，这下子落在我手中了吧。 一边发出魔鬼的狞笑，一边谋划着怎么将该无良大鱼做来吃呢，红烧、清蒸、烧烤。哎，等一下，谁有火啊？橙子发愁的盯着已是奄奄一息的大鱼，难道让梨子吃生鱼？哎呦，想想就够了。啊，不行不行，他得想办法点起火来。可是没有火柴，也没有打火机，更没有煤气灶，这可怎么点呢？这个问题橙子不过想了一秒钟就找到了答案。哈，有什么难的，早在几万万年以前，他的祖先原始人就掌握了取火的方法，他一个现代人当然不会被这种小问题难住了。取火第一式，取自然火种，那就是雷雨天气，天降大雷，劈中大树，然后着起火来。原始人们跑过去取一点火苗回来烤肉吃。橙子抬头仰望碧空如洗，阳光灿烂。这还是算了吧，如果梨子好好的，倒是可以人造一个闪电来，但是他伤成那样了，怎么忍心让他耗力动用法术呢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